获无法替代的美好，您做到了吗？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，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甜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新年好，这里是2018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春节节目展播。那么在这个时段陪伴您度过的是主持人尚远，首先祝您新春大吉，万事如意，尚远给您拜年了。咱们中国人呢讲究过大年唱大戏，那么今天呢尚远陪您听听戏，我们为您准备了一组京剧名家名段，我们在戏韵悠扬当中度过春节美好的时光。这个时段呢，主持人尚远请您欣赏一组京剧界名门之后系列。戏曲演员的家族血脉传承是非常常见的，也形成了戏曲文化的独特现象。今天为您选播精彩的选段，都是由京剧前辈大师的后人演唱的，而这几位也都是当代的京剧名家。首先请您欣赏的是京剧艺术大师尚小云先生的公子尚长荣，还有京剧艺术大师谭富英先生的公子谭元寿合作一段对儿戏将相和。尚长荣先生是尚小云先生的幼子，师从侯喜瑞、陈富瑞，可以说是京剧界铜锤花脸、架子花脸，全面人才。他的唱有传统花脸的黄钟大吕之声，他的念和作又有侯派花脸细腻舒展的匠心独韵，在舞台的表现力、爆发力上非常具有识别度。谭元寿先生是谭富英先生的长子，出身富联城社，文武兼备，老生戏、武生戏兼优。好，下面就请您欣赏谭元寿、尚长荣合演的《将相和·负荆请罪》。 真是， 哎呀呀，妙得亲呐、啊！老将军在哪里？老将军在啊！老将军，你这算何意呀？ 哎呀，丞相啊！ 鞭炮。老迈昏庸，胸襟狭小，不该鞠躬自傲，蔑视钱财，今日梦方醒。为此，身为清朝天朝相府天内天子，王臣相连在同朝的份上，你要多多地 宣教啊！ 听完了老生花脸的两位名家，谭元寿先生、尚长荣先生合作表演的《将相和弦场》，下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一段小生的名家名段。那么这出戏呢，叫做《辕门射戟》，这是讲吕布的故事。

动，和你同路，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，默默以真挚待人。人生如梦，朋友如雾，难得知心。